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其实在开播之前，我有看到了一位十点大陆机的网友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你这个网名还真的挺厉害的，跟一个超级富二代的网名一样啊，送了我很多的心花怒放，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就像放烟火一样的漂亮。谢谢你作为一档节目回馈给我的一些回馈，也谢谢你作为观众送的掌声。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持人男主播。很多朋友刚刚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会有一些疑问，这个节目到底是一个个人的节目还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电台的节目，但是倾注了个人非常非常多的用心。我也希望你来到这里之后可以一个非常舒适的感觉姿态走进，不管是一个点唱机也好，是一个熟悉的小角落也好，这里永远有灯，有我陪着你。今天晚上聊什么呢？2018年9月5号22点03分48秒，我们聊什么呢？我们聊聊跟自己对话吧。你是一个经常跟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些朋友会说，经常会在街上看到一些人自言自语的走路，要么他就是跟自己对话，要么他就是在背一些东西。有的人说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他是在走进他的内心，他是在学习一门知识，或者是他在不停地反复背一个语法的话，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可爱，对吧？我希望我们多些时间能静下心来跟自己聊聊天。每一个人跟自己聊天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审美以及我们的后知后觉，在这个奇怪的节奏很快的城市生活圈当中，能够静下心来跟自己聊天的人，我觉得都很可爱。我也是那个可爱的一员，我经常跟自己聊天。今天晚上我们会 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跟自己聊天的内容方式。我也希望正在节目的朋友，看节目的朋友，跟自己聊聊天，那个影子，不管是早晨的影子，中午的影子，夕阳落山的影子，都是你最最忠实的伙伴。怎么跟自己聊天呢？怎么让我看到你跟自己聊天？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有一栏是十点答录机，你点进去就可以看直播。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答录机，每晚的22点钟它都会提醒你这个节目在直播了，深夜电台开始了，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灯亮了。在我们跟自己聊天之前，请允许我送出今天晚上十点答录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悬。模样，你会经常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吧？有的时候它很阳光焕发，有的时候它很疲倦，都是真实的自己，对吧？ 顺其自然，以后再也不会。 望，我的感想是你的烦。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 这些年我们陪自己走了多少段路，那些影子有时候被累得直不起腰来，有的时候强颜欢笑，多爱自己，生命会因为你爱自己变得更加美好，充满轮廓的美。张璇，谢谢你的聆听。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怎么叫见字如面呢？在这个信息非常便捷发达的年代，互联网如此之迅捷，什么都是互联网加的时代，如果能静下心来写字是一件可爱的事情。如果你真的静下心写字，会有对象感的话，是一件更加美好和高级的行为表达。今天晚上我们要跟自己聊聊天，我也希望收音机那端、视频那端的朋友，亲爱的你们，可以跟自己说说话，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你也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我想读一个听友的留言，这位听友读了很长很长一段话，我不说他的名字吧，因为这个故事确实有一点点的隐私。他说，准哥，谢谢你昨天晚上的陪伴，如果没有十点大陆机，也许我会用抽烟喝酒的方式伤害自己的身体。本来想留在心底的秘密，今天我偷偷地告诉你，明天就结束这段恋情。我和他相识于网上，因为聊得很投机就见了面，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因为觉得对方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啊，所以很快决定就在一起。匆忙的恋爱后遗症有太多，仔细相处之后才发现，他的温柔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的手机里有很多暧昧的女孩，不看呢我会乱想，看了他会觉得我任性无理取闹， 们吵过闹过，到现在同床异梦，沉默无言，无话可说。我给了我们彼此很多的机会，我以为他会改变，可是他一次次背叛我们的感情，是我给了他伤害我的权利。好，就这样吧，累了就放手。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不主动找你，再也不偷偷看你，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段恋情，有的人是让你发现自己美的，有的人是让他发现自己坏的。就在这些好好坏坏、高高低低的恋情当中，我们能变成更好的自己，能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陪伴和依赖。我希望这位朋友忘记这段恋情之后好好生活，不要打乱你生活本来的节奏。其实我想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像个孩子，像个长不大的小孩，需要被人呵护，需要被人疼爱，需要释放简单的寄托和情感的慰藉给一个你以为可以信赖的人。这首歌送给你，送给那些在爱里面像个孩子的小孩。 你像个孩子，要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写歌容易，写你太难，把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已经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自己也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可是等待太难，那如果等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统统花钱，被你统统花钱，被你统统花钱。所以我说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 小 C 说每个夜都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刻，仿佛遇见未知的自己，很美妙，也很期待。 你要我为你 写首歌。理想的孩子，你要我为你写首歌。你像个孩子似的。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像个孩子似的，有时候我们天真一点挺好的。就像我每天手写一些字，每当很多的同事经过我的工作工位的时候，就问：“哎呦，又开始写字了。”我说：“是啊。”“给谁写呢？”我说：“写给我的听众。”他们就哇，我好开心呢。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写给你，也写给我自己。今天晚上我们来聊聊的话题，就是跟你自己对对话，聊聊天。你把你当成一个陌生人也好，当成一个再熟不过的朋友也好，当成一个哎呦熟的都想让你远远的离开他的朋友也好，跟他聊聊天吧。有些人强颜欢笑，故作矜持强大，其实内心一团糟。就像那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沉默说的一样，我每天在这个城市里自说自话，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我。也许只有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So 今天晚上我们就跟自己聊聊，像孩子一样直说你的胸臆，不设防，没有面具，赶紧摘下来好好讲一讲。没有人能替你承受痛苦，请你记得，也没有人能抢走你的坚强，你也要坚信这一点。谢谢我们的烟台的朋友，栖霞的朋友，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送了我们今天晚上很多的心花怒放，让我们的直播间像一个礼炮大广场一样，充满了熊熊的火焰。It's my pleasure， 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自己的心里话，对，今天晚上说说心里话好了。谢谢小 C 对节目的喜爱，全世界谁倾听你啊？花椒来找十点大陆记 ，Bingo，Nice。也是我们的朋友叫做便卷，他说跟自己聊聊，劝劝自己，在这个人生坎坷路上继续努力。对呀，我们就得努力啊！不努力的话，会有很多人超过你，比我们优秀的人，比我们颜值高的人，比我们有背景的人，也一直在努力的话，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老话说得好，应该不叫老话，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笨鸟先飞。可是有些人老停留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我在想一件事情，对，我想了，他也在想，甲乙丙丁都在想。哎，其中有一个想了并付出了这个所谓的努力啊、哦、其 中有一个也付出了所谓的努力，那个甲乙只在想，我们不说他们，他们被淘汰了。丙乙甲乙丙丁哦，他们付出了努力。丙呢，最后没有坚持，放弃了。其实他跟甲乙是一样的，只有丁，丁丁，他想了，做了，失败了，又再想，再付出，他又失败了。所以他又在想，再去反复总结，终于他成功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坚定的力量。没有人能替你承受痛苦，也没有人能抢走你的坚强，记住啊。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有很多的镜头对着我，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我。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是通透的。今天晚上跟自己聊聊天的第三首歌，是我一直循环过很久的一首歌，真的是 replay， 彻夜 replay。 有请王菲。没错，美，美好的事情，可是又错误，我们爱这个错。生命当中有很多美丽的错误，你看我经历过，即使它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满眼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看清勇士，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 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点一首歌，请允许我今天晚上2018年9月5日这一天对我也很有意义。对我很有意义，请允许我给自己点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自己点给我自己的。我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瞬间，我想了千奇百怪乌七八糟很多很多的事情，高兴的，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各种颜色的星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人有时候呢，比如说借一点酒精的麻醉，就像郑智化先生唱的时候，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总是一位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股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总在无人的时候偷偷对自己说，他说风雨中这年头算什么。我作为一个男子，我觉得是需要担当和承受的。其实有一点点觉得我们累的时候会跟谁讲呢？会跟爸妈妈讲吗？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会跟谁讲？会另外一半讲，会觉得很矫情，就跟自己讲了。点一盏灯或者点一根蜡烛，对着镜子里那个自己聊天，说说话，说你最近不错，你加油，你比之前变得更好，你最近有点衰啊，你要努力啊，想想调整的方案，哪里做的不对，多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要一意孤行。好了，其实也送给你，一瞬间一切都变得很好，一瞬间一切化为乌有。 昨天我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突然想起儿时的情景，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年轻，天空是那么的纯净，生命只是对死亡的赔偿，死亡不过是活着的奖赏，那些卑微却炫目的欢愉，只是往昔装进的悲鸣， 是个三亚陌生的人啊，那醉生梦死的皮囊后面，竟是这满目疮痍的悲凉。尽管输兵告诉我为什么我变得如此苦恼，为什么我所梦想的一切却正将我无情的埋藏。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周准，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1234567每天都来这里找我，你一定会有一些些收获，这些收获是你们给我的，还有我给你们的。谢谢所有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也谢谢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头看我直播的朋友，我同样表示深深的谢意。在这样一个夜晚，让我们不孤独。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你的信号足够好的话，请你摇下车窗，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如果你在自己的家里非常安静安全，我希望你戴上耳机静静地听十点大陆机。如果你是看我的直播的朋友，我希望你用心去看我的每一句留言，每一个手写的字条，放的每一首歌。谢谢温暖的夏木，你来了，还有伦哥，唯一的爱人，刚好遇见你，未来之星，广东高总，星空，真性情，下个分岔路口，山海边，曲曙光，这应该是我朋友的朋友。谢谢你来，谢谢分享我直播间的 SOL 是什么鬼，谢谢你。最良是人心，嗯，谢谢红鲤鱼绿鲤鱼与驴，也恭喜你砸中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今天晚上跟自己聊天，我找了很多，其实这些字条都是跟自己去对话的。孤独呢，是磨刀石，是夜光杯，是黑夜里孕育的万千色彩，是静止的战争。多么有气质的语言啊！孤独是磨刀石，是夜光杯，是黑夜里孕育的万千色彩，是静止的战争。你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还是一个被孤独打败的人？ Anyway， 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在你孤单孤独的时候，不要做一些你自己都讨厌的事情，要有一个度量衡，要把握住自己。还有这句，没有光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对吗？太是了呀，没有光怎么会有影子呢？你只能穷穷竭力，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犯错，一个人哭泣，一个人享受卑微的快乐。现在这个城市当中，现在看我直播的朋友，多少人是一个人在自己做事情，一个人去充电、买卡、打车、还贷款、吃饭、喝酒、看电影、逛街、购物、旅行。其实我曾经很长时间一个人，那段时间就是我跟自己对话最长的那段时间，隔三差五就跟自己聊一聊，那个我都烦了，你能别跟我聊了吗？可是我想对他说，我没有人可以说话，我只能跟你聊。于是他看了看我说，好吧，其实就是陪伴者，有个陪伴者很重要啊。也许就是那个 shadow 影子，也许是那个心爱的人 shadow。 看似有所有的黑夜里，孤独难以，也许一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没有画蛇添足的承诺讯息，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言语，所以黑夜才能追明孤独的风影。陪伴这一项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持你该飞翔和探索的领域。陪伴这一项都是轻盈的，所以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多爱你。也许我们一路上寂寞要比爱拥挤，只是我们不擅长激情演出，可歌可泣。在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声音默默惦记。 歌手刘锦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当你又泪如雨下，就变成七月的模样。我是腐烂了花期的凶手，你是藏起花瓣的牧童，你有一只步履轻盈的猫，他的心逆流而上。从此你把鲜艳的衣服穿上，好像东京也是红墙绿瓦。在盒子里睡着的美梦，一打开就无影无踪。睡醒的人哭着想回家，可离家的人不会相信他。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 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做这些片头片花的时候，我都想，每个晚上都有很多的朋友来这里， 等你来找我。 我做这些片头片花的时候，我都想，每个晚上都有很多的朋友来这里，有熟人，有陌生人，有最陌生的熟人，有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跟自己对话， Every day Every night， 不管是白天的我还是晚上的我，不管是不同角色的我说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在修炼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也谢谢所有朋友今天晚上来听我一个人说了那么多话，我也谢谢所有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点的赞，跟我的聊天，交心的聊天，把我当成自己人。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我个人认为老朋友来了之后就会越来越想来，处得越久越浓。新朋友来到这里就会觉得发现一个新的天地，我指的是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调调和氛围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这里还不错， right？ 我希望，我真的希望口口相传，让十点答录机在夜晚的深夜电台当中被更多的朋友，喜欢音乐，喜欢夜晚，喜欢安静的朋友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个纪录片，我想你也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小米啊、盒子啊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期一期守着，那就是《动物世界》。每当赵忠祥老师说《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天籁一般的好声音，结合所有的纪录片的场景拍摄的，真的是相当相当好的纪录片的解说。而且我们会特别喜欢非洲大草原动物大迁徙的时候那种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也许从那一刻起我们都会了解生态要保持平衡，你站在食物链哪个级别，是底端还是金字塔尖。达尔文告诉我们进化论，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物竞天择。其实我更想告诉你的是，在你可以操控的范围之内，生活圈里，工作圈里，交友圈里，活出自己鲜亮的光。你有你自己的 ID， 别人不可代替你。就像我手写的那段话，总有人比你好看，比你聪明，比你年轻，但是没有人 nobody 能取代你哦。好了，今天晚上就说这么多，谢谢你来听我聊天，谢谢所有跟我一起聊天的朋友。还是 Love is love， Love and respect， 希望我们彼此尊重，彼此了解，彼此关怀，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孤单不寂寞。不要忘记接下来吴周彤先生的节目，